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诶，唔系 Channel 咩？ 嚟到，因为其实呢个咧系好技术嘅 Channel 嚟嘅，今集。 哈哈，一处理技术。 系啦，嗱，即系当年我玩 四廿八手啊 H 技术， 唔系嗰啲技术，唔系嗰啲技术就系、是。 我又唔信你会玩到四廿八手啊！你最多咪去考虑左手定右手？ 用唔用系一个问题，识唔识系一个问题。 唔系对住电脑用啊。 嗱。讲翻即系老饼嘢啦，诶，介绍下自己先，我叶达， 啊，小姐啊 ，R B 七九 F， 嗱，今次咧就讲下， 有人猛出声， 即系佢， 暂时 扮冇玩 L game 啊嘛，嗱，即系我呢型老饼嘅，我玩 L 嗱，我玩 L game 年代系 Dos V， 要 Dos V 啊，即系所谓嘅，其实 Dos V 我几惊你型老饼到你玩 L game 年代系用咗六万八添。 六万八都系八十年代尾啫， 你咩识事嗰啲年代？ 九十年代初啦，当时即系 Windows 三一都唔系好流行嘅年代啊。 吓， 当时啲 L 机 即系黄金 啦，即系有啲唔知乜可以转用中文化嘅， 转同僚之类 系咯。 吓，都唔多噶，其实 都系日文， 都 唔系 即系主要都日文嘅。 最主要嗰两嗰只同金生都冇啦。 唔系，同埋最大问题系唔可以直接装落去噶。 九十年代先有。 迟咗，即系真嘅。中文化系再迟多半代嘅啦，即系最初 九十多 three， 不可能多 three 啊！你啲中文 L game 唔会喺多 three， 唔系多 three 度玩噶嘛，喺翻多玩噶啫 ，OK？ 通常谂多 three 就系你部机装个多 6.2， 好啦，一但系你多系冇可能，因为你冇日文字型噶嘛，咁你系冇可能玩到啲日文即系同级生啊， 你睇到 佢系跑得喐就得噶 啦，跑得喐唔系系跑得喐，但系你睇。 睇 乱码，系啦，乱码咪乱码咯。当时睇图 嘅啫，细个。 但系个问题系乱码到连个 cursor 睇唔到你喺选择选项嗰下都会有问题。 撞 ，OK， 我话听撞，第一个选项上第一个，跟住记低，跟住第二个选项 咧。唔系啊，系讲紧个问题，你要好清楚记得，因为好多时乱码到 cursor 出唔到嚟。 系啊， 你紧嗰下你拣紧第一定第二睇唔到 啊？乱码都算好啊，因为当年只遗作咧系直前冇字出嘅。 系啊，咪完全冇字咯， 乱码冇字冇乜分别嘅啫，其实都系 睇嘅，光空晒空晒乜都冇。 有字你识睇咩？ 系咯，反正有字都唔识睇啊。 嗱，咁啦，咁咧，中人一般抄碟谱咧，佢解决方法就系一只俾只磁碟你，咁个磁碟就 Dos V， 你玩 Dos V 开机碟 系啦，用开机碟开咗，然后再玩电脑，然后再玩电脑入面嘅 game， 呢个系比较简单嘅， 即系 touch 开个 Dos V。 系识唔识咩叫 DOS V 点用先呢啲 DOS 啊 ？DOS V 唔需要识 ，DOS 啲人 初初唔识嘅，初初。 唔系，我意思系话，而家个年轻一代未必知道 DOS 攞嚟食噶嘛，系咪咧？ 系，冇错。 对住张纸仔上面写啲呢啲步骤点样打，你咪跟住打啫嘛。 系啊，当年啲差啲铺送张纸俾你，叫你照打啫嘛。 咁啊，呢个咧讲紧 no 真嘅 DOS 咩？ 如果你讲紧嘅抄碟铺抄张屋。开机碟咩呢？呢个就要睇间抄碟铺究竟好人唔好人啦。当年我哋做到呢，我写埋 batch 俾你噶啦，你开机就直接开 自动执行啦，自动执行， 明唔明？ 嗱，呢个就系即系更加好人啦。我就我惨啲嘅， 唔系好冇人噶。你明唔明点解要咁做啊？可以 ensure 你玩唔同 game 要同我抄唔同嘅碟啊，要唔同嘅开机碟 ，OK？ 嗱，呢个抄碟咧，就呢个就系叫做比较，即系对一般电脑 玩。唔好讲多句先，仲要头先嗰种方法。 我哋试过咩？ 系 你唔系出声过咩？你唔系唔玩 L game 过咩？ 系 你唔系八系老玩嘅咩？ 系咯。 讲埋先，而系最紧要嗰阵时，你个 cash RAM 够唔够啊？你 啲嘢极限先。 唔系 cash RAM， 嗰个系 conventional memory。 系啦， 传统嘅液体。 爆 RAM 唔系 stand 啊，传统嘅液体啊。 嗱， 啲 game 冇咁叻，同你用 high RAM， 同你用 extend memory 噶，全部用 conventional 噶，同你讲紧。 你谂埋， 你捞咗两行 command 就爆噶啦，嗰 阵 时。 所以就 捞埋 fire 都会爆啊。 所以当时咧，我自己咧就系攞本奇标嘅啲 DOS 手册，然后咧就一路逐个话执，尽可能吉晒上去640以上，又空出基本机体嚟玩 game。而咧当时我就因为唔想用抄，即系费事用下用抄机啲用开机啲麻烦啦。我前开始一个 multi boot 系用 dos boot 机嘅 ，multi boot 咧系你开机嗰阵时咧拣你一， 其实唔系叫 multi boot 嗰个系 multi auto execute 同 multi config 啫， 嗰时用 multi config 一系 dos 二 dos 三 dos 加 window 三点一 四多士加日文 window 咁样嘅，当时至少、啊、至少因为中文都捞唔到 J 多 J Win 噶， 严格嚟讲系 Win 系 Win V 啦 ，Win V 啦，其实。 即系冇办法，又系字码问题。 就最紧要嘅情况系讲紧捞到 VNV 都未捞到 VNG 噶，所以系要喺嗰边做手脚噶。 嗯， 同埋就算捞到，你都系有时睇下运唔运气，因为有时啲 game 系就算读书都系唔得嘅，佢哋要正，因为开机点系未必搞掂，一定要。 但系提翻啦，一提到日文 window， 但系大家如果你有印象咧，其实 VNV 即系严即系泛指 3.1 啦，因为其实去到95就已经系 JWin 啦嘛。 啊， VNV 其实冇乜 L game 玩嘅啫。 我真係喎，因為我當時玩幾隻嚟何元奇啊、野村全部都係 全部多 咗。 嗰個年代， 嗰年代未升到去邊？ 邊 個平台？ 係Win 嘅。 Win 咩 ？DOS 噶。 都係 DOS 嚟。 嗰陣時唔係 有 Win 版之後有 Win 版， 唔係 DOS 就 PC 900，都唔會用 Win 嚟嘅。 No， 你係點解嗱？你提到 PC 900就啱啦。點解會話多數 game 都係 DOS V？ 因為 DOS V game 點嚟㗎？以我所知冇乜 DOS V 嘅原生 game 㗎，大部分都係 PC 900移植過嚟㗎。咁但你記住 ,PC 900移植作 ,DOS V 已經行到，我點解要喺 WinV 度行玩自己呀？乜嘢情況要用 WinV 呀？因為好多時係因為 Window 啲驅動會比較多少少，有 WinG 啊，變咗有動畫有聲，又有人聲有聲， 要搞多媒體的時候啦。 係啦，咁好，当年好多 L game 冇呢啲嘢嘅，你记住 吓。印象中真系啊，你话 WinV 其实我系真系冇一点用过嚟玩 game， 通常都系多数 会玩 game， 但系唔系 L game 咯。最记得噶啦 ，WinV 咯，我专登要用 WinV 加 WinG 玩咩啊？三只眼。 哎呀，我快个回忆啊，我都系咁样。 我要忍耐嗰只红虫喺度蠕动，点解啊？因为我要玩三只眼咯。 因为当时DOS V game 系真系主流，例如话最经典啦，几只所谓叫传奇级嘅 L game， 例如话红骑士啦、同级生啦、同级生二啦。 提一提翻啦，你讲呢啲就港日兼用啦。香港一般人回忆咧比较出名嘅系呢个98MG2。 知道啊，知道啊，不过不停啊，其实已经有人答咗个答案出嚟先噶啦。 即系冇搞错，即系冇乜人会 care 系乜嘢叫佢冚翻嗰啫嘛。嗱、啊，你记住系咯，98MG2.exe 啦，或者呢个 lampa.exe 啦。 啱啊，同金生啊， 同金生咯啦。开机讲 L game 都讲过啦。 唔系好，因为好简单，因为只嘢可以直接喺 DOS 度行啊嘛，咁就你就唔使搞咁多嘢啊嘛。 我当年都 DOS 行嘅。 但我玩嘅 DOS 版本， 即系搞好晒喺 DOS 开始。 因为嗰个年代仲系未有咁，未有而家咁疯狂地，即系走去玩 DOS 去啊嘛。 唔系疯唔疯狂嘅，纯粹系点讲啊？有个简单现成键喺手嘅，喺隔篱，点解唔玩咗先咧？ 你唔使专登装我装入去 Window 啊嘛。 唔系讲其实 DOS 唔使装噶，抄晒入去个 config 指住过去就系噶啦。 咁咪只读啫嘛，攞住 config 啫嘛。 之后嘅 Window， 即 Win 要。 DOS 同 Window 其实系完全两个。心态嘅想法嚟嘅，个做法完全两样嘢嚟嘅，唔好用而家玩 Window 嗰个谂法嚟去理解 DOS 嘅用法。 不过 Window 真系 Win V 就冇乜好耐啦，跟住去到 Window 95啦 ，Win 95咯， 日版 Win 95。Window 95咧就蓝极星年代啦，所谓嘅， 系啊， 转字码嘛， 系啊， 蓝极星， 撞运气啊，蓝极星， 即系有边只唔得嘅， 好简单， 睇下曲。 DOS 年代同 Window 年代最重要嘅进化系咩呢？讲緊当然 OS 就讲緊系 DOS V 转做中文 Window， 然之后蓝极星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嘅里程碑㗎，就係讲緊我哋由呢个 PC Tools 转做呢个 Game Master。 都唔用㗎点算呢？ 呢个你嘅问题囉。 3.1 年代呢好重要的地方就是佢但因为应该 3.1 其实是一个包咗图形界面嘅多士其实好多所以佢好你好少会喺佢上面行。 所以话冇 game 咁。 所以要去到95年代先会先会 做 3.1 嘅纯粹系因为你用 office 嘛。如果唔用 office 嘅话你上 3.1 其实唔系咁。 但点解用 office 呢嗰时都用 Vista。再唔系用呢个 Lotus 123嗰啫嘛。 咁有啲人要嘅。 啊仲有呢个水星123号。 咩 perfect 啊咁样？ 嗱，有少少唔明噶，其实你记住一样嘢， 打日文 game， 你就需要去用呢个 Win， 用呢个 Win， DOS V。但系打中文 game， 我印象中好似唔使六二天噶， 真系唔好。因为当时啲 game 基本上都系包埋字码。 系啦，点解日文唔做呢？有冇搞错？ 好奇怪，因为呢样嘢真系讲 我。我觉得嗰阵时反而系因为中文 Win 唔多啊，中文 Win 多咗， 多咗 都话多咗。 当时包埋噶，成日想嘢望中文化咧，跟住包埋字幕。 因为多其实都有中文系统嗰条耳天，咁、但系讲紧嗰个系真系我要用水星系统嗰阵时先会捞嘅嘢嚟嘅，即系平时都唔需要捞嘅，打中文 game 都唔使捞，因为中文 game 系会有埋中文字库，但系日文 game 系冇日文字库嘅。 吓、 即系呢个系好搞笑嘅。Windows 95之后已经 打做 落啦， 咁唔系有需要咩？ 系啊， 因为你记住。我哋有 DOS， 我哋有 DOS V， 记住我哋系部中文 DOS 噶。 吓、 但系 Win 唔系啊，去到 Win 95系有咁多，有 N 种文字噶啦，已经 OK。 但问题就系嗰时基本上都系一个版本就一种字码。咁咧，你装日文嘅话咧，如果离开蓝极星嘅话咧，你真系好似头先阿末日咁样啦。估下呢个咩啦？嗰乱码，即系你心眼睇下嗰啲码啱唔啱啦？又咁确定，咁确定，咁确定玩啦。 唔系心眼，唔系成，系抄低第几个选项拣边一个会行去 back end。 开图表啊！ 见图会见到系 back end 啊。 超大明嗰啲啊。 咁又好啲嘅，跟住有蓝极星呢个伟大嘅发明。 跳，唔好讲啦，蓝极星十次啊八次都唔 work 嘅。 冇错。 系啊。或者睇系咩字码啊？嗰阵时 一般嚟讲，一半啊，唔系我变咗比较高啲嘅一半。 J S 就 我唔知系我黑仔定乜嘢，总之好似装真系装个 J V 咁嬲。 系啊，咁系啊，其实不过你 J V 就唔可以同佢装 嘅。 你要记住， 我唔记得仲有除 J V 同埋 Win， 除咗蓝极星，仲有一个嘅， 唔系有几个竞争对手嘅。 唔系即系话系通常啊，你啲人会话蓝极星睇唔到，装嗰只啊。跟住 都系唔得噶喎，其实 都唔 都系咁样行 得噶，有一只得噶，跟住第二只就装嗰只啦。但系结果大问题系呢啲收集装晒咧，撞死你 Windows， 炒硬噶， 炒硬 啊，放心 啊。 所以话你 multiboot boot 过 JWin 真系冇咁嬲。 第一个系后叫做一劳永逸解决方法 啊， 最麻烦就 一劳永逸系唯一嘅解决方法， 真正嘅 唯一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法。 但一般嚟讲唔系咁发烧嘅话，用即系用中文 Windows， 然后同埋当时好多 Windows 真系佢买机佬帮开机佬帮 装。记住啦，你要记住一样嘢，其实你要成功率比较高，即系行蓝极星嘅成功率比较高咧，其实个巧妙唔系话你点装点成。是其实你行英文 Window 呢是安全好多㗎。 啱呢个真嘅。 是 英文 Window 撞 咁我个中文嚟嘅。 即係咁讲啦。 即係 点解成日话撞点解成日话炒啊，因为你用中文 Window 囉。 但通常问题 呢度好多筆。 唔係多筆 唔 係关事啊， 因 为字码表啊。因为大家都系 Unicode 然之后撞。唔系都系唔系大家都系双位元啊。大家都系双位元字所以会撞。 佢企图将个日文字当中文字咁做去爆出嚟。 咁其实好简单 ,ok。拆开讲返现代啊，其实都仲系㗎。你用中文 Win， 就算你 App Local 或之如此类去尝试下日文 game， 都唔系 100% 做到嘅。咁但系即系点解啊？ 出问号嘅问题。 系啦，即系明明而家应该系全部 Unicode 全部出晒㗎啦嘛。Sorry 囉，都仲系唔系 Sally 㗎。所以如果真系要玩 Multilanguage 嘅，麻烦用英文 Win 啦，大家。 安全啲啊，安全好多。 哦，咁又唔一定嘅，通常因为通常都写喺路径上面嘅，你成条路径都系中文，都系英文嘅， 都系嗰句试得多唔得 啊 ？OK， 唔系，因为一个 check 有冇听过呢个吉利吉利啊？ 冇，即系，但系点啊？呢类编码问题系搞咗好多年，到而家未搞到。 因为直到去到 Windows，Win-Me 都仲系用紧呢套啊嘛。 所以我当年 XP 一出我就换。原因好简单，我唔使再受蓝极星气 啊！系，然之后同你讲，其实有人尝试 S P 行蓝极星， 唔居啊真系。 因为我的情况系去讲 S P， 我已经决定用陈盼船。 因为 S P 转区码个成功率最少有九成。 嗱，去到因为98同埋 V V 基本上都系嗰堆嘢啦，咁我先讲唔讲啦。去 S P 开始啊，有个叫翻天覆地啊，我认为嘅就系、是、 多语言 系统。 即系唔使再重新装个， 其实系 Unicode 内码 ，Unicode 内码 啊嘛。 一般嚟讲咧， 你只要喺內碼設定咗非如果英文啦，跟住選定第二個語言，你 set 咗係日文嘅話咧，基本上英文要 Windows XP 咧就已經搞唔曬噶啦。 嗱，記住都係嗰句，成功率要成功率高咧，麻煩用英文嘅 Windows。試得多噶啦，中文嘅 Windows OK 轉日文唔係話唔得嘅，你試下轉多幾次啦。系分分钟连啲中文都唔知去咗边， 烂咗， 作烂 咁啊！唔好一定炒嘅，但系 唔系系有机会咯，我冇话一定噶。 你跑 多 最常个比较困扰嘅问题，通常就系你跑人民嗰一下，你调翻转咪开翻啲中文 software 出嚟睇下，调翻转就到你啲中文 software。但系你 唔系呢个当然啦，唔系讲紧我就当你咁有闲心走去转完 boot 埋机，系有机会一去冇回头嗰啲啊！俾你听。 好似炒過兩次我都 係咧， 但係比較問呢個少見啊嘛，仲唔好彩咪仲當你行街比較拗咯。 補充一點嘅，頭先點解我會話裝雙 window 係比較麻煩，就係因為嗰個時甚至我而家都係啦，基本上裝機就係叫電腦都幫你裝，而電腦都唔會有句日文 window 俾你嘅。你通常你識裝 咯嗱，你最緊要嘅嘢係唔係掂唔掂我腦先？ 系一部机装唔到，同时唔可以装到 两。一部机可以装 N 个 window， 明唔明？但系个问题系讲紧点解都仲系用日文 win 比较麻烦啊？系你冇乜一个有效嘅途径去入手呢个日文 window 啊？明唔明啊？去边度买啊？即系我当你唔用翻版啦，买去边度买？ 出嚟 边度有日文 window 买俾你？ 点解仲可能仲 翻 翻版？ 我嗰阵时翻版都唔容易， 都难啊！翻版搵边都难搵啊！ 最惨就系搵到嗰只键盘，嗰只系唔得。 嗰只咯，冇错。咁又个大补贴 有，系咪最 紧 要？ 唔 好大唔大， 你睇嗰啲死梗。 冇错，唔好大唔大补贴。最惊就系，通常你都唔会，得你一般人我谂都唔会咁壮士断臂部机，净系同你装入边噶啦。 系啊，成装晒两个啊。 惨系惨实，好多时就装完个老翻嘅，连自己个旧嘅正版都惨埋咯。 几冒险嘅， 重点系因为你原本就有个正版嘅喺度塞住咗你部机，如果你撞机嘅话就。你好容易炒 Q 咗你嗰个， 塞唔塞都系嗰句，因为讲紧 multi boot， 咁其实第一你要做到 multi boot， 最好就梗系要 hyperaction 啦，咁但系唔系个个识噶嘛，咁你同一个 drive 装两个 window 唔系唔得嘅， 好大 喎，捉你好晕啦， 系死得好惨， 就 好 似喺上面嘅情况嘅话， 咁 OK， 一定分开 drive， 就当你分开 drive， 将佢隔开两，咁然之后你就会有机会 boot 多两次，就会发觉咦，点解 C drive D drive 调捻转咗嘅？明唔明啊？ 跟住 仲有啲咩情况？ 跟住啲嘢就炒， 啲路径就会炒晒，即系 Windows 九交叉年代系咁样样噶。 而且嗰阵时 ，even 到而家 Win 七、Win 八都仲有机会发生咁啲情况。 系最惨就有啲嘢，有啲 software 唔生性用绝对路径。 系 咁啊，咁啊死啦！ 当然，其实好老实讲啦，因为咁嘅情况，你会发觉其实唔多唔少。会玩呢啲 game 嘅人，通常会必备一样嘢叫硬碟抽取盒。 两 啊，呢样嘢咧，全隔开。就通常你最常见到就系咩？抽啲普实豆嘅。 耶、yeah ！ 因为佢成个盒抽落去，成个将啲新 game 抽晒落去，搞掂。 即系其实咧，即系外置盒系换你嗰、那个启动， 替换你个启动盘啊， 定只启动盘换咗佢。 喺你唔用嗰阵时，成嚿抽走，冇等佢喺度搞。 冇话成唔成嚿抽走，好简单嘅啫。你 multi boot 又好，你转 local， 我哋所谓转 local 即系转你所谓转区码啦吓。你转完都要 boot 机噶啦。我点解唔识机换 hard disk？ 直接换咗 hard disk。 我都系要识机噶啦。明唔明啊？ 依个就大工程啦。 唔使拆机嚟， 系啊， 又大工程噶啦，算系。 我系都系硬碟抽取盒咯。 抽取盒咯，唔使拆机咪可。 都硬碟抽取盒咯。 但系咧，留意啊，我死过唔止 hard disk 嘅抽取盒， 即系你手有电啫。 咁系因为你买啲鸡盒啫， 唔系因为佢手有电咩？ 啊，呢个 low test 杀手嘅称号都唔系白叫嘅。 嗱，去到 XP 咧 ，Microsoft 出咗件东西系俾解决呢个问题嘅 ，App Local， 系 App Local 咯 ，OK 咯。其实呢个咧系唔错嘅。一般游戏都解决到啦，呢个问题佢 就系讲紧，咪就系讲呢样嘢系叫做话做到嘢咯，但系好多时会穿到鸡你吉你咯。 我唔知道你讲鸡嘅咩，但系我通常发觉咧，越大 game 咧，越系啲年度大作咧，就越玩越开唔到。 诶，调翻转唔系噶，大作反而有机会开到。点解我成日会提鸡你吉你呢样嘢咧？鸡你吉你系咩嘢嚟嘅咧？其实我都唔肯定佢背后套 system 嘅乜鬼，其实系一个。 应该是一套比较容易用的 AVG 系统嚟。好多中游公司嘅唔系大作嘅 AVG 都会用到佢嘅。 我諗我捞到个界面出嚟。 个睇。 个正四四方方㗎嘛我感觉。 冇错。咁如果你 App Locale 甚至乎转埋 字码 都行唔起嘅话，行唔起嗰下会点呢，就会弹咗一个类似 DOSBox 嘅物体出嚟。捞一粒嘢。然之后再会弹一个 error 出嚟，就吉你 .es。然之后就问你系咪强制冲了？ 诶、唔好意思，我今时今日先知道个叫乜春。 啊，都系。 我知，我好清楚你讲紧乜嘢，但系我哋而家先知你讲乜，先知道个嘅嘢嘅个名咯。 因为一般 都系汉字，所以吉你嘅 ，OK？ 吉你。 因为一般情况下，其实OK 已经系解决到好多问题嘅，即系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即系你唔好玩太难。 呢嚿嘢咧就通常。 苏花，你唔好 SP， 我去到 Win 七，我都仲用紧佢。仲要当然系用晒啲奸招同你讲緊，我依家系唔使行佢依家 ，Wake 我 Wake 个 ESC 就行到噶啦，基本上 嗰个佢写个嘢指向佢， 写落去个位置树度啫嘛。 咁仲有好多，我仲有啲。 但先讲啊，吉利呢个系好常炒，但系唔一定炒噶，我亦都有好多 game 做到噶。 呢、這个撞运气同埋睇佢有冇 packing， 有冇内 packing。 嗱，不过首先讲啦 ，S off 嘅事，大家唔使惊嘅。 AirSoft 嗱，记住 AirSoft 嘅情况，讲紧佢个 System Free 咧，甚至乎你唔行 App Local， 甚至乎你唔转字码都有机会行到噶，黐线噶系。 咁、其实依啲咁技术上，如果佢有考虑呢一点啊，就唔难嘅。虽然佢系其中一个锁国嘅佢嘅咩啊， 当然啦。 要去到真系去到 Win 七呢个问题， 去到咩都系啊， 唔系 Win 七去到 Win 七咧，如果你用英文版嘅话，简单噶啦，你转转英文版得噶啦你。 唔系，因为佢因为我撞到一种 P 同 Win 七一样， 我撞到一种 转咗路 Cal 得就得，唔得都系唔得噶，冇进步过噶。 唔系应该讲 Win 七旗舰版咧，你可以将佢变成个立喺边度嘅？ 呢个系纯粹呢个嘅 MUI， 其实 SP 已经有嘅，不过你哋冇办法攞到咁解啫。 即系嗱， 即系一路以嚟呢个自古已有 ，OK？ 嗯。我讲紧就有一种咧，就一定系死，点都系死嘅。其实佢内藏一个佢自己本身就系一个 packing， 然后佢 packing 入边嘅路径居然他妈的同我用日文。 系呢样嘢先啦， 咁啊，拜拜啦。 我呢样嘢又清楚。 咁你就转乜春都冇用噶啦。 呢啲系要有人去做真正做。放 心， 我铺晒日文嚟。放 心，我见过最犀利嘅方法系讲紧。佢直头话俾你听，因为你个 system 唔系日文，所以唔俾你。 我咁多啲系检查啫， 耶、 啊！ Yeah. 即系唔系佢唔系有心噶，但系佢就佢啲习惯啊，佢 packing 嗰阵。 嗱， 我见咗佢出 error 嗰啲系咩啊？系嗰啲咩啲乜声音多，唔知嗰啲副档。 嗰啲系因为点嘅问啊嘛。 系啊， 安装 即系桌问好嘅问题又系。 而家少咗噶啦，因为基本上而家啲 game 稍为新啲嘅 N 字数，呢个唔系新嘅问题，呢个绝对系习惯问题。 亦都唔一定系习惯问题。话俾你，通常我最常见系乜嘢情况？先讲啊，我谂在座咁多位，甚至乎听众们都好，其实唔会用乖仔走去买 game 噶，好多时都系邪道单翻 嚟。嗱，呢样讲，嗱呢样 O K， 等我讲埋先。点解我要提呢样嘢咧？因为好多时邪道来源来自边啊？咁梗系呢个神州大地啦， 神州 而家先系做， 而家系咁讲，我讲而家 ，O K， 即系你都系提紧啲问好咯，食都系而家啦，系嘛？啲声音， 唔系嗰时都系噶 ，O K， 咩情况咧？通常系讲紧因为套嘢佢哋调完翻嚟，可能啲字本身就系日文成 blah blah， 但系佢攞嚟压缩嘅 system 系佢嘅残体 system。 而家 之后啲嘢物同你讲烂咗，啲名物会烂晒咯。其实呢样嘢系好常见噶。 哦，你讲呢种， 佢用简体字内，佢简体字内码转啊嘛。 一来可能会系简体字内码转，二来 ，OK， 我哋一路讲紧有个叫 Unicode 嘅物体 ，Unicode 个情况就系话俾你听，通常唔需要转字码，佢 Unicode 已经包含晒大部分嘅国家文字噶啦。咁但系咧，呢、這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嘢系 non Unicode 嘅。万一嗰条帮你压缩嘅种嗰条友用紧个旧 software 唔 support Unicode， 咁咪会 assign 翻个字码，可能 JIS 可能 UUC 落去， 咪亦都可以系装咗 Unicode， 保完佢话指错位。 系啦，甚至乎可能就个 GB 俾你，咁你咪系咁先咯。 奶都， 我而家好多时讲紧系已经成为习惯噶啦。攞完个压缩档翻嚟，当然攞 ISO 翻嚟冇问题啦。拎个压缩档翻嚟， 一开冇即爆，梗系 check check 啲 subfolder， 睇下有冇啲乱码先啦。有乱码点算啊？咁咪直接我连个 unzip 嘅 program 都同你转字码去行咯。通常都搞掂嘅呢个情况，话俾你听系。 咁要睇佢有冇两重 pair 啦。 咁当然唔系，咁嗰啲就直头同你讲死咗，甚至乎有啲同你讲直头死得清清楚楚， 个之前已经死咗俾你啦。 所有字型我无论转乜曲，我无论喺真系日文 win， 真系中文 win， 甚至乎喺只残体 win 开，都系垃圾字，嗰啲咪冇得救咯。 有一种语言可以睇到嘅，嗰、那个叫做 low level language。 犀利啦你！ 即系，所以咪要睇佢啲路径咯，仲要睇佢啲路径点写法咯。如果嗱，我觉得应该话习惯问题咧。喂，大佬你写得 program， 唔该你所有路径用英文啊。我觉得呢个好基本嘅嘢。 No， 你要记住一样嘢，真噶， 佢唔外销噶嘛。 日本人又好，强国人又好，都系好中意用翻自己语言去做 folder 或者做其他嘢噶。是好中意噶， 咁我呢个我谂我清楚过你嘅。 嗱，有一样嘢用，唔系应该咁讲，即使用英文都唔见得一定系两，系双必字嘅。我好简单就系好多日本厂系用都系英文啊，乜就系佢哋两系双位全正字啊， 全体 啲全体 啊， 全形英文咯，同你讲， 濑晒嘢咯， 全形英文咯， 撞散晒咯。 哇，全形反而我觉得 佢 G J 而家仲系用紧噶， 易救啲咯。 都系死噶， 都系死 嘅。你只要系全形嘅，都系。 即系用英文、中文又好，中文又好。 G J 咪仲用紧全形英文咯？你用你如果你系用英文 Window 嘅，出事噶会。 嗯。啊，唔系，用日文 Window 冇问题啊。 系啦，所以如果系一流嘅嘢就系，我唔系 Multiboot 啊，我直情系全日文 Window， 因为我冇几用中文嘢嘅。 冇乜衬 T-boot 啦，而家梗系虚拟机啦。 唉，傻啦！好简单一句，你真系要一流永日，真系要方便嘅 Multi 机啦。 两部机，一部中文，一部日文。 唔系，我有一段好长嘅时间系直接用日文 Window。 咁我而家都仲系日文 Window。 我直头系有部机 dedicate 下日文 Window 嘅，就简单。 唔系讲嗱，讲一啲斜度啦，就唔争住讲埋啦。一般嚟讲，啲 L game 就摆落去安装搞掂噶啦。 啊，唔系，我成日玩嗰啲 unzip 完之后玩噶咯，安咩嚟装啫？ 唔系有啲系有 ISO 嘅。 所谓嘅安装档其实就系一个自动搬嘢落嚟嘅。 冇错， 可能会顺手搞啲啲。 呢年主咧就最好嘅，因为佢咁上咧佢就有安装档，但实际上你只要睇下佢 folder 里边咧，将佢 放心啦，里边就系个 folder。 系咯， 佢安装档就系纯粹将你个 folder 插翻落去咁简单，即系做 shortcut 俾你啫嘛。 即係有啲食情係可以喺個 ISO 唔係你懟咗個 ISO 落去喺個碟度就行得㗎啦已經。 啊、 即係佢冇任何嘢寫入去。 通常你直接喺 ISO 行呢好出事嘅。點解呢 佢 因為你落唔到 save 嘛。因為落唔到 save。 聽埋我講佢將啲 save 收落嚟嘅話買 document 度。 咪嗰就另一回事啦。嗱呢個就另一個課題啦。究竟個 save 係擺喺 game folder。定摆其他 folder 咧？呢个系另一个课题嚟嘅 ，OK？ 因为到而家系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 系，通常都系 唔好通常，因为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好简单 ，OK？ 我就提一提啦。而家你想，你横掂，你系都要想讲。一 save 系 game folder， 一系 save 系 user document， 一系 save 喺 user 嘅 app data 咯。哇！呢个最麻烦。 唔算麻烦， 未算， 唔算麻烦。有啲同你讲紧，尤其是最常见而家咩啊 ，flash game。你将啲 flash game 去尝试搵翻个 save data 出嚟啦，搵到噶，有噶。 喺呢个 flash 嗰个程式。 冇错 啊，顶你个。 唔系，系睇点开，因为记住，如果你用翻跟嚟嘅 flash player 啊，你知啦 ，flash player 开，咁就喺你 flash 嘅程式里边。OK， 如果你用 IE 开。如果你用 Mozilla， 如果你用 Firefox 开，如果你用 Chrome 开 ，sorry， 全部会唔同，全部唔通 包晒。我觉得最霸道系喺呢个系统盘嘅根目录度开， 都会有根目录、甚至 虽然好易搵，但系先生 你 会唔会霸道咗少少？ 你会估佢唔到咧？其实又，但系先讲，而家某啲厂嘅 game 咧，我觉得好好嘅。当然要你 install 啦 ，install 嗰阵问你， 你 想大便 喺边度？系啦， 放 my document 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咧，生我 my document 四十几个 folder 啦，一页睇唔晒啦已经，你想点啊？ 梗唔系啦，放 my document 最大嘅问题就系讲紧如果部机同 share 用嘅， 系我每日都见到一集 data 档啫嘛，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好多时，尤其是 买多条文，通常啲 save file 会有个佢嘅 subfolder。咁、 啊、 通常个 subfolder 就系 game 名。 系。 你玩咗只 game 个名比较露骨嘅。 系。 嗯，咁喺你嘅 My Document 就會有個好露骨嘅 folder。 咁好啲嘅， 通常係 game 公司名㗎喎。 公司 有啲啲啦，有啲啲啦。 外三部 Waffle 後面就一大英文，嗰英文你睇唔明嘅。 係，咁但係亦都另一個公司係我有見過呢個 Software Colleges， 係佢有個 Colleges 嘅 folder。之后里面就系啲好露骨嘅 game 名， 我 讲衰啲，但系嗰个好容易就会撞到噶啦。如果你部机会同人 share， 你哋唔系 multi user， 咁你就好易俾人睇到，因为你个 game folder 摆得几密，改得几唔啱，即系几咁冇人联想到嘅名都好，你个 save 档已经出卖咗你。 最惨你唔改得名。你一改佢就无效， 冇错， 你最多系隐藏佢嘅啫， 系， 但隐藏咗都有机会揾唔到噶，俾你听。所以系隐藏都未必做到嘅有时 候，我就当佢揾得到都冇用噶。好地地个 file 半透明，你会唔会笃落去？ 啊，咁呢个系你嘅习惯问题。嗱，Windows default 装完你唔改 setting 嘅话，佢系唔会 show 起等 file 噶 ，OK？ 但系你唔 show 嘅话，就会出好多事噶嘛。 应该最惨嘅系直接就咁个最露骨名，就咁连公司名都 都会有，当然都会有，但我忘记咗边间公司，所以 我唔记得呢间公司系咪？但系仲要系自动帮你整埋 desktop。icon 呢个好正常啫 ，desktop icon 反而好正常，因为可以 delete、 欸。你做 可以 set 同可以 delete 啊嘛， 新有屎你就唔该 delete 咗。 你可以 delete 咗个 shortcut， 你自己入翻个 folder 咁啦，唔该系咪？吓，但系个 save 你唔 delete 得啊嘛 ，delete 咗你冇咗噶啦嘛 ，OK？ 系， 拎住四围走。 另一种咧就系、 是，但系你想拎住四围走都唔一定得噶，嗱，因为 E 社个 save file 即系占据晒嗰间啊，500几咩暗加拎。有排你抄啊！ 因为佢连 capital 都摆埋喺个 save file 嗰度啊嘛。 诶、欸，唔系啊，冇啊，净系 save file 佢都唔知咩 大啊。 因为某啲 game 嘅 save file 点会特别大啊？因为佢个 save 连埋嗰下个 screenshot， 然之后以一个唔太压缩嘅情况摆喺个 save file 里边。 变咩 嚟？我顶你啊！ 直情系 bit man 啊，咩唔系阿叔啊？ 咁啊，仲有咧，就系 佢唔俾 raw 你咪好。 如果安娜通嗱，始终你真系 bit man 咁啊，俾佢 raw 咯，冇啊。 斜到咧， 好多时 raw 档系会实到 bit man 嘅。O K。 啱啱讲到 save file， 仲有问题就系，因为呢啲 save file 往往系个日文名嚟嘅，又会出现呢个check问号嘅问题。 冇错， 睇唔到。 唔系睇唔到啊，系你 save 唔到啊。你 save 嗰个 error 咯， 啊、 你同我一口气跑晒佢唔该， 一口气跑晒佢三十几个钟 如果同你讲，因为 save 最紧要唔紧要喎，最紧要系因为 save 唔到，所以唔好指意用啲回想煲咯。 系、哎、回想煲开始爆先知道过咧，好烦。 嗱，至于有啲 game 咧 爆到噶 ，OK， 但系某啲 game 同你讲动画嘅，或者 real time render 嘅， 咁 冇 计啦， 出片出啦，好烦， 咁冇计 啦。Illusion 你点插片？ 抽唔到， 抽唔到啊！ 有啲系抽唔到， 真系 我真系唔知你讲嘢，因为佢有啲系计出嚟嘅动画，你点抽啊？你想执落系冇办法 嘅。紧要，讲到 A.G.P. 系抽出嚟嘅。 讲到抽 样嘢， 唔紧要。嗱，既然讲到呢样嘢，我哋又转转话题先。真嘅，我好中意某啲 game 公司，点解啊？ 直接摆喺个 folder 入边。 冇错，所有嘅图系用 .jpg 嘅形式摆咗喺个 folder 里边。 系。任睇 哟， 我通常见系 PNG 或者系， 唔系，总之任睇啊，即系冇边个加密 都有 ，TIFF 都有见过，但系就好少见啲 ，TIFF 小儿科啦 ，PCS 见过未？ 都见过， 咪就系咯， 旧嘅会多啲，会 PCS 旧啲嘅 系 啦，少咯， 吓，总之好开心噶，即系同你讲嗱，图就呢个 folder， 即系好人同你写明 graphics， 咪仲要入边之后有 event。 嗱少啲，通常呢个系你调 C C 档先会咁分嘅，比较少本身分埋俾你嘅。咁而之后同你讲紧咧，仲要同你讲 ，O K， 我中意音乐唔紧要，有个叫 music 嘅 folder， 有一个生嘅 folder， 里边一扎 M P 3 or O C G， 自己攞去用啦，唔该。 嗱，一日条片咧，仲有一个成 O P E D 喺埋度啦。 O P E D 就成日见啦， 系呢啲通常都见， 通常都可以。 佢其实都系播片啫嘛。 不过咧。而家嗱，因為頭先講容易啦，最容易嘅方法啦，難嘅一般就係佢擺只碟落去，即係去 load DVD 啦，又要出動到安裝就係、 哦，咁呢啲你就梗係等隻 game 出咗个零礼拜，你上某各大戏嘅 search engine， 打个 game 名格一格，然之后再打呢个 low DVD patch。咁去揾啦， 佢直情系直情用 patch 令佢唔再去到，因为其实佢系多咗个检查系统啫嘛。 嗱，一般嚟讲，依保安就两种， 即系真噶 ，low DVD 就小儿科啦。而家某啲赛嘅 game 同你讲要 online register。 嗱系啊，嗱呢样嘢讲嘅就系、是，通常咧你装嘢 game 咧。你啲防毒软件就 ban 咗你，因为有 咁一防毒。少啲嘅，通常 ban 都系个 patch。 讲翻啲旧 game 嘅嘢先，旧 game 以前咧就系、是、要攞住份纸，即系要入曲啊， 说明书 系话俾问你第几页第几行，叭叭叭叭叭， 拣最简单普通嘅一张纸，写明即系 个曲 A， 即系你当系网格坐标嗰种睇男嘅睇翻骨位咁样嘅，嗰格咧就系、是、佢想你入嗰、那个，呢啲系其中一种，另一种就系、是。说明书第几页底有个数字，嗰、那个数字就系啦，咁嗰啲嘢， 呢个 DOS 年代就有啊，我记得。 嗰啲通常 DOS 年代 嘅。系啦，但系咧，我见过一种最呕血嗰个咧，就系头先你讲话第几本，即系第几第几页第几行，由左份数系第几个字。 哦， 嗰个字 唔紧要嘅，呢啲时间咪又系要睇下你帮衬间抄 game 铺， 一定抄咗俾你， 抄埋俾你嘅。 系啦， 不过我撞得多嘅，通常就系有个 patch 喺度。佢有一個 patch 出嚟，但係佢嗰陣時就已經自動 put 咗個字喺度，你只要 enter 就得噶啦。 係。 而家情況就多數就係破解咯，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是、想破解都要嘅就係、是、將啲垃圾檔案除曬去，即係例如話本隻 game 四 G double cut， double cut， 但係即係你依個其實一個陷阱嚟，通常 double cut 都係玩唔到，即係 double cut 都玩到，結果 double cut 多咗嘢啊嘛。 唔係， 都係嗰句 double cut 其實我諗嗱，我唔知你哋啦，我接觸最多嘅 double cut，sorry 唔係我 game 咯，係 Dreamcast game 咯。 哦， dummy 级有时，因为佢喺个 dummy 入边就放咗认证喺个 dummy 位度，你一 cut 咪冇咗高咗， 即系开唔到嘅只 game。 嗱，不过你话啱啱话认 证喺嗰度， 啱啱你话晾 DVD 咧，其实咧我系一路有个习惯嘅，就系、是、就算装完只 game， 只 game 唔捞只碟都好 ，ISO 我照留，照留照放喺度，佢要咪挂住喺度，虚拟光碟挂住喺度，长挂喺度，无论系正版买翻嚟做 ISO 有，定系直接掉，都系咁样做。 嗱，除咗 dummy cut 之外咧，一般嚟讲破解啦，又系嗰啲就系登记。通常我玩几只 game 都系嘅，就系、是、因为佢嗰、那个佢认证模式咧系连翻去间公司度，结果部机要炸人话，即系你防毒软件啦，嚟拉退咁样就话你系病毒嚟嘅，佢唔俾装。 刺后门程式嘅，因为呢个动作， 即系佢刺，因为佢系装玩只 game 时帮佢连线啊嘛，所以咧通常咧就啲防毒软件就炸咗人嘅，咁结果咧。我装机嘅经系突然间 装 game 嗰阵防毒呢个信息 死咗啦，系咯，结果同佢讲话呢个嘢冇事噶，要俾你装啦，咁先玩到，濑咗几次噶。 呢个咧就比较小事，因为始终佢真系冇事嘅，即系比较。 其实系唔系真系冇事咧，系可以再倾。嗱，你记住，你 down 翻嚟嘅系邪道 game 嚟噶， 系 究竟系唔系系 官方 真系官方嘅手残令到佢似 某啲字头嘅啊？ 定系真系俾人嚼咗毒落去咧？呢、這个就睇你啦。 一定系俾人嘅。 我个例子咧就系真嘅，因为咧有人投诉，同间公司投诉话：喂，大佬，我 game 炸型喎，结果咧之后只 game 就冇咁问题啦。 嗱，你哋讲呢样嘢，我咧就仲我试过一次咧，系真系我屋企人嘅，佢试咗佢装咗个 game 之后咧，嗰、那个佢整咗有个patch 档喺度，那个 patch 档咧睇翻咧，竟然系有个 delete 曲喺度，结果系将我嗰个 C colon 嘅嘢 delete 咗。即系好简单呢啲，即系等同病毒啫嘛。 系啊，所以小心啊呢啲嘢都。 超官方放出会将你成个 C drive 方面嘅都有啦，某 B 字头嘅公司富人其名啦啊。 咁近期好似话某 F 字头公司做过， 唔系俾人嫌上到唔敢再做任何做次咯。据闻系因为有人要告佢，出埋律师信，佢但系话你唔好以后唔再搞，我就唔告你。系咁样，居民咋呢啲系 先讲啦，呢样嘢唔系啦 ，game 专利 ，Sony 都濑过类似嘅， 装后门嘢嘅，擦下擦鞋啦， 系官方流出版本，系有加料的， 唔系官方流出，Sony 个真系卖家嘅版本。 我想问呢、這个都市传说，相传龙骑士07佢放佢老母放假档出嚟嘅古仔系咪真嘅？ sorry， 我唔知咩嚟㗎喎呢嚿。龙骑士唔系得三集嘅咩？啊，四集。 唔系， 零七系 食得噶。 何志华讲 好冷啊呢、這个，就系呢个先。 我真系唔知， 因为呢个都市传说嚟嘅。相传龙骑士零七，佢唔知韩蝉定海猫，佢掟出嚟时，佢阿妈 间接承认过， 掟个假档出嚟。 吓、啊，即系流档呃人。 即系佢，但系佢个假档无害啊嘛？呢、這个讲过啦。个假可能会死噶嘛，但系某公司系方便你承保机啊，大佬。 咁差啲死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等同死咗啦。 系啊， 喂，而家少，不过我真系好彩啲未试过嘢啊。 少啊，梗系少啦，俾人告噶。 好，你真系 犯法噶呢、這个动作，就算你道理喺你度啊，都系犯法噶呢、這个动作。所以点解啲公司唔敢做，唔敢咁样，就算做咗都唔敢认。 就 系啦，就系、是、咁样啦。 嗱、啊，好啦，咁大致上啲技術問題都差唔多講曬嘅，因為淨係喐個 L game 本身其實我睇60集 其實講嚟講去咧，大部分都係編碼問題。 係啊，因為 技術問題都 係。所以如果對 L game， 你打文 game 就會有啲問題嘅。其實 仲有啦，有啲有 冇驚嘅人， 幾乎唔記得咗嘅，就係、是、有啲 game 咧，佢唔單止認編碼，仲認為時區。 哈哈。 如果你嘅時區唔係香，唔係 九 東京嘅話咧，玩唔到。 哈哈 我唔系，我期待嚟紧会唔会有 game 认 GPS？ 都系呢一电脑嘅话， 手机就成日有啦。 你记住，电脑啊，而家好多时电脑平板化内建 GPS 嘅喎 ，OK？ 嗯， 但嚟紧会唔会机都有好难讲嘅喎。 不过唔好意思，我唔好意思，我一坐地铁又玩Elf 啲 game 咯。咁呢个比较问题就 系呢个问题系你部机本身有的话，佢就会发送信息啊嘛。 系啊。 不过呢个唔紧要，因为手机 你要记住一样嘢，防窥贴系你个好朋友。 将磁力点满就得啦。 嗯。 咁啊系，我认识嘅某位朋友曾经试过喺先达先达度一路喺街度睇住喺本 L 漫画。 我喺街上面打 DMM 嘅 game， so what？ 咁冇事讲， 间过咧冇问题噶， 唔系间过咧，唔好意思， 手机唔同嘅， 三个你嗰间， 好啦，咁今个礼拜嘅就到此为止啦。至于 L game 本身嘅剧情咧，就留翻 下次再讲。 仲打算讲 你有讲咩？ 有啊，有嘅。 哦，我好乖仔噶。嗱，我啱啱头先讲嗰啲都系朋友嘅嘢嚟嘅啫。 先承认你朋友就系你啦。 咁我朋友咯，就嚟啦。仲喺度扮嘢啊！ 你讲呢个朋友嘅嘢，佢讲呢个朋友嘅嘢啊！ 他会讲 啊！OK 啦，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